好啊，今日咧就啱啱而家校委會就應該開緊會，就決定啊戴教授啊戴耀廷嘅去留問題。咁就原本咧就喺負責嘅專責委員會裏邊咧就唔建議，即係冇呢個解僱嘅處分嘅。咁啊睇下上到校委會啊李國章就會唔會發難啦？ 係啦， 行會成員。 行會成員嚟噶，最近申報資產咧，佢真係樓王嚟噶。佢有兩個，係唔好似一個定兩個英國物業啊？好似係。 哦，咁多英國物業。 哦，有兩個英國物業喎。而家行政會議嘅成員嚟講咧，我諗佢哋之前咧應該做咗一啲防風措施。而家喺行政行會入邊咧，得四個有外國物業嘅啫。啊，李國章有兩個物業啦。 嗯， 仲有兩個英國物業喎，佢仲有一間酒店咁樣， 係英國有酒店啊？ 唔係英國喺香港好似係。 哦， 咁啊，史美倫有一間美國物業，一間日本物業嚇，咁啊，周松崗都有一間英國物業嚇。 咁啊，如果李國章，我就希望誒以佢一貫戰狼作風，就肯定就係主攻手喐戴耀廷㗎啦，唔使諗啦。咁另外就好似校委會有個咩話，張國榮侄女啊。劉遵義老婆係嘛？ 哦，嗰、那個 會計師嗰、那個，咁啊都係一丘之貉㗎啦。 係， 係咪校委會啊嗰、那個？ 佢係㗎，好耐嗱誒，記得嗰陣時阿馮敬恩嘅時候，佢喺度，而家唔知喺唔喺度啦。而家就 啊，而家唔知喺唔喺度啦。咁啊，好似係張綠萍個女定乜鬼 啊？ 咁啊，都係好阻嘅，因為佢老公劉遵義就一條撲街嚟㗎嘛。 係啊。 咁咧就今次校委會究竟會唔會喐咧？嗱，如果李國章喐嘅話咧？咁美國佬就會喐佢噶啦，唔使諗噶啦呢個。 嗱，佢雖然喺美國冇物業啫喎，但係佢有錢喎呢條友係。 坦白講，佢老婆死咗冇耐，跟住就揾咗個後生嘅，跟住就發發聲啦，係咪？即係通常老男人， 後生極都四廿幾， 叫做枯木逢春啊，就好似以前喺 D100 做 marketing 嘅。 係咩？ 係佢嗰陣時係 D100 啊，大班啲 partner 嚟㗎嘛。 你有冇同一面之緣啊？ 我應該見過呢個女人，但我唔識佢嘅應該。不是 D100 是 DBC DBC 是吧 是啦 更早喎、 啊、是 DBC 年代做 marketing 的咁樣 OK 咁究竟是不是呢個枯木逢春之後就戰狼上身呢咁樣咁其實坦白講都咁嘅年紀大佬唔通仲做博下一任特首咩、真係 其實而家做特首就真係 做特首慘過做契弟而家 慘㗎，係咪？就俾我哋嗌中共走狗， 即係慘過叫做咩啊？慘過舐鞋底啊！而家 係啊，即係好似啊，好似阿 Miss 潘 ，Miss 潘嗰 個肥仔咁， 肥仔咁樣著條底褲喺度舐鞋底真係，即係而家做特首咪就係舐鞋底咯。一間講啊，點解要林鄭都係我諗唔係鞋底添啊？而家真係。即係重口味道都唔知靚乜嘢。 咁、我寧願做嗰個肥仔好過啦，真係。 點解？你又真係想中意做嗰個肥仔啊？你 起碼有波瀾睇下啊嘛。 喂，唔係人哋退出咗啦，你而家冇機會啦，已經係。不過咧，另外有一個啱今日審緊嘅，係 嗎？ 就係呢個 SM 子弟案，係 嗎？ 啊，好過癮喎！你知唔知啊？ 係咩？又點樣啊？ 咁啊，今日個醫生作工，咁咧就因為好似吹完風筒之後就搣染啊嘛，將個水泡結咗染就搣咗佢啊嘛。 咁黐線啊！ 嚇咁搣咗佢之後咧，就痛極就去睇醫生啦。 唔係有冇用滾水淥啊？咦，之前好似有啲案有啲滾水淥嘅，好黐線嘅真係。 咁就但係幾有趣，我覺得越睇呢個案情越有趣。係個姐姐帶個細佬，即係嗰個女朋友就帶嗰個M 男去睇醫生嘅。咁然後咧就最好笑喎，跟住佢當然就好關心個傷勢。係個醫生作工嗰陣時候，佢話佢最記得嘅就係咩咧？佢問佢幾時可以用翻？哇！大佬已經即係坦白講，即係你諗起都痛㗎啦嘛，已經係。佢最關心唔係話佢好復原會唔會有影響啊？而係問佢幾時可以用得翻？ 哦，佢都 佢趕住用啊！ 佢都幾清醒喎，即係佢可唔可以諗住揾食㗎？嗰度係 啊，唔係因為佢話約咗同佢去沖繩。去玩啊，下個禮拜，咁去沖繩玩嗰陣時候可以用啊，即係所以就問個醫生。 喂，冇陰影嘅咩？其實你應該有啲陰影㗎，係嘛？即係你 呢啲咪叫做 blind engagement 咯。你冇聽啊？ 我知。蓬 佩奧講咩？ 阿蓬佩奧啊， 呢啲叫做盲目嘅交往嘅後果就係咁啊。係。係嘛？去到睇完醫生，個女仔咁樣講，個男人仲唔走啊？你諗下，呢啲叫做 blind engagement。 真 係。咁美國佬終於。呢啲 SM 式嘅交往都經過30年之醒啦，何況呢位男士係嘛？三年都未到， 所以就大家都明白的，其實呢啲嘢， 唔係呢啲通常都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 但我覺得個醫生作工好笑嘅，跟住咁啊辯方問佢，咁你點記得咁清楚啊？咁佢話真係好少見係咁。 係啊，係啊，點會有嘅啫？其實係。 係啊，即係嗰種嘅blind engagement 下邊嗰個盲目嘅程度咧，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咁啊，比起當年啊，克林頓之後美國歷任呢個政府盲目同中共交往咧，都係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覺得。咁啊！而家終於就醒咗啦，發現一揭嗰陣時候，我諗 Donald Trump 就痛到不得了咁樣。咁所以就即係終於迎嚟呢個1972年嘅個交往政策嘅告終啦。就終於大家決定分手咁樣。咁啊 ，before 進入呢個話題之前咧，其實另外一單即係唔大唔小嘅嘢，即係 Miss 潘，我哋就冇興趣講嘅，我哋唔識嘅嗰啲嘢。你有興趣到，你自己慢慢自己上網揾。咁咧就有一單幾騎呢嘅新聞，咁咧因為咧兩位主持人我都識嘅，咁就藍絲就每年書展咧都由亞洲周刊嘅邱立本光信牽頭咧就出一本藍絲嘅書嘅，由雨傘運動開始就係咁噶啦。係，咁啊斗集嗰班藍絲 KOL， 即係呢個屈榮賢啊、邱立本啊，咁啊當然仲有呢個潘麗瓊啦咁樣。咁啊！呢單嘢點解會咁荒誕咧？就係呢個潘麗瓊咧，就喺呢本書裏邊咧，就係寫咗兩篇文，就係訪問西灣河槍擊案開槍打人嗰個警察，係同埋一啲警嫂兩篇文。咁佢其中訪問嘅西灣河嗰個開槍槍擊案嗰個警察咧，佢就用咗一個筆名叫做施嘉文， 係 而施嘉文咧 exactly 三個字咧，都係等於明報一位記者嘅名嚟嘅。 嗯。 咁你用筆名，即係話我用你，我叫做安東尼，咁你都可以話唔係特登去即係用你個名啦，係咪？我三個字都用曬你個名，同埋用埋你個姓喎， 好難唔係啦，係嘛？ 嗱，家就係呢個家長個家，文就係語字邊 嘅家， 下邊一個文係啦，家頓個家，咁就三個字都一模一樣。咁呢位真正嘅施嘉文咧？就在 Facebook 咧，有朋友就將阿潘麗瓊個 post 咧就 share 咗俾佢，就問：喂，你係咪呢本書嘅作者？咁佢先嚇一跳。咁然後咧，佢就當然啦，佢當時都唔知道呢個筆名叫做施嘉文嘅人咧係邊個嚟。 唔係，即係等於有人用咗陶傑個名啫嘛。 係啊， 係嘛？陶傑個名其實都係筆名嚟嘅，本身都係。 唔係嗱，用筆名都冇所謂，你係用緊一個嗱呢、這個最好笑係咩咧？今日你睇下潘麗瓊嘅解釋好好笑。首先用施嘉文做筆名嗰個其實係潘麗瓊。 嗯， 好啦，咁施嘉文真正嘅施嘉文走去問佢嗰陣時候，佢就話 話雙包喎、 啊。係啦，佢唔係佢唔認嗰個係佢，佢冇講啊，直情係。 嗯 係啊，佢話可能係有人用個筆名，你揾呢本書嘅編輯啊，光信啦，即係亞洲周刊嗰度有啦咁。 啊， 即係耍走佢。 嗯， 耍走佢。咁佢走去問阿光信，阿光信就話嗰啲嚟稿嘅人用筆名，我控制唔到喎，用咩筆名？ 嗯， 即大家喺度推嚟推去啦。嗱，一個藍絲出一本極左嘅書，用咗一個明報編輯、明報高級記者嘅名 字，你用咗人哋嘅 frame 喎、啊， 用緊人哋嘅真名喎、 啊。係啊， 係嘛？好啦，跟住佢今日嘅解話係咩咧？ 啊， 其實好多人都用筆名嘅，咁、 啊、 用筆名係冇問題嘅。當初編輯就呢本書咧，每一個 contributor 就寫一篇，咁我寫咗兩篇，咁我所以我另外嗰篇就用咗個名字。咁因為咧我老公姓施嘅，咁所以我就叫做施。咁我英文名叫做卡文，所以就叫做施嘉文啦。咁你諗下，你係識嗰個人嘅，你無論你點樣辯解都好， 而且人哋問， 當你去決定用呢個筆名嗰陣時候，你點會唔知道？等於我用筆名，我叫做曹總，我用曹總走去識阿 Miss 潘，然後寫愛情書、寫情書俾阿 Miss 潘。係嘛？咁然後跟住約阿 Miss 潘出嚟見面，我仲係個身份叫曹總，你話有冇搞錯？ 啲人以為我係嘛？ 係啦，啲人以為就係哇咁靚仔，梗係真嗰個曹總啦咁樣。咁你諗下啦，即係佢竟然第一唔認錯，第二一路耍呢個真正嘅施嘉文， 同埋佢自己話香港資深媒體人啊嘛。如果你講香港資深嘅媒體人嘅話咧， 喂，人哋咪知道嗰個係佢嗰個咯，明 就 係 咯。其實仲有第二個咩？係咪先？如果你講資深嘅話，咁係 得一個， 係得一個嘅啫嘛。 即係等於我話係呢個喺網絡界無所不識嘅曹總咁樣。咁大家講嚟講去都知道，只係得一個曹總嘅啫嘛。唔通係陶傑咩？ 唔係，或者唔會噶嘛。唔係啲人，唔係第二啲人咧。如果師奶咧，就會以為係呢一個咩啊？TVB 入邊嗰個曹總㗎啦。 曹總 唔係嗰個，唔係嗰個叫咩？哎，死啦！唔記得。 曹永廉。 唔係唔係，唉死啦！嗰、那個肥皂劇叫咩名啊？我冇睇好耐啊，我老母成日睇啊。 即係愛回家。 係啊，愛回家入邊個曹總啊。 咁啊，基本上就係攞人嚟嘅真名，攞個真人嚟去搞。即係仲要最好笑咩咧？個辯解就係話：，哎，我諗呢個筆名嗰陣時候諗唔起有個真人嘅。第一，第二就係呢個世界魯迅都係筆名嚟㗎啦，用筆名有咩問題？ 人哋同你對過質嚟嘅喎， 人哋問過你嘅喎，大佬， 你喺度扮傻， 係啊，喺度扮傻，即係等於我做用住曹總嘅筆名走去發表一啲係拆習近平鞋，話習近平幾咁靚仔，係全宇宙。全世界裏面最英明神武， 不知有啲網友 unfriend 咗我，搞 到係啦，跟住所有人就以為真係嘅曹總，就係呢個變成係習近平嘅 fans， 咁你諗下對你嘅傷害幾大啊？係 好大， 最仲慘過向 Miss 潘示愛。係，咁你諗下，跟住將來最好笑係咩咧？將件事講到咧係施嘉文唔啱，係，你自己就抹黑我，抹黑其他呢本書嘅作者。哇，大佬你有冇見過啲人係衰格到咁啊？真係，我覺得。係乜？你講句道歉，你話係我用嗰陣時候，其實根本就點會唔知道？ 嗯， 我自己啊喺傳媒做咗嗰段時間啊，一段時間我都知道邊個係施嘉文啦。係乜？等於網台界邊個唔識曹總咧？係乜？你唔可能就係話我諗起嗰陣時候，我諗起 TVB 愛回家嗰個喎咁樣嘛。咁所以就係呢、這個即係藍絲唔緊要，我覺得即係你唔好當所有嘅人都係腦殘，所有嘅人都係冇腦，係乜？即係你講到就係、是、呢、這個英國邊個作家用筆名？中國魯迅又用筆名，用筆名係冇問題。大佬喺度顧左右而言他，其實件事最核心嘅第一，你知唔知道有一個叫施嘉文嘅？第二，你攞呢個筆名用嗰陣時候，如果你話唔為意，我當你真係唔為意嗰陣時候，你係咪應該人哋第一次問你嗰陣時候，你就要向人道歉咧？係話俾人聽，哎呀，我嗰陣時唔為意，原來真係影響到你，真係唔好意思。咁咪完咗件事。 係啊， 所以我就話呢啲咧就係、是、即係。點講咧？即係你當所有人都係傻嘅。嗱、嗯，嗰本書我真係絕對唔鼓勵大家睇嘅。其實，即係而家好似半價添嘅。咁啊，你諗下真嗰個施嘉文幾慘 啊？ 喂，大佬，大家唔知嘅，一睇到哇，你咁撲街嘅書嘅呢、這個記者寫添，係、 啊、 嘛？寫啲咁嘅嘢嘅，寫啲咁賤格嘅嘢嘅。喂，大佬，那個臭噶嘛、那個名係，即係你唔係話？你不是話純粹係做咗一件事本身，哎呀唔為意。 唔係我發覺 侵權嘅喬丹咁樣， 啲藍絲好興係咁樣嘅喎，即係佢唔係話淨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咁樣嘅左筆喎、嗯。你啲工聯會係咪有個唔係係咪工聯會？ 哦、 工聯會個直傑玲啊，喂佢攞佢自己啊攞阿游蕙禎嗰張相擺喺自己 Facebook 定咩度啊？係嘛？ 係啊，游蕙禎係啊。 唔係人哋咪阿游蕙禎咪打電話同佢對質咯。係嘛？哎，跟住佢仲喺度講啲咩？哎呀，我覺得你個樣啊似咩？我覺得你靚女，我先攞嚟用嘅啫，係嘛？乜乜乜乜，即係佢哋係好興咁樣嘅咯，嗰種無賴啦。喂，大佬啊，你已經建制派，你已經有權有勢有錢有人嘅啦，其實就 喂大佬，我都話啦，年年書展貿發局已經買佢 下， 係俾最靚嘅 time slot 呢啲亞洲周刊、 啊， 就去搞一個藍絲 KOL 嘅大集會。大佬，其他出版社你叫彭志銘啊，其他嗰啲去申請，永遠都係垃圾時間，先至攞到個場去做嘢。仲有今次書展係本來已經逆爆噶啦，衰格到咁啊！你知唔知係咪發局？照俾人進場，因為貿發局嘅書展係指定要嗰啲嘅參展商係一定要幫襯嗰間公司去 set 場嘅。我哋以前就堅決唔肯用嗰間公司，就自己去 set 場，所有每一步都俾佢留難。咁好啦，參展商俾曬錢 book 曬貨車。之前不肯 cancel， 不肯 cancel 的原因，因為書展裏面最大利益其實是中聯辦旗下的聯合出版集團，是整個開佔了一半的，他們是那些保費到現在取消了押後，斗領都不退，那些參展商多慘，你想想彭志銘就說，喂大哥你有沒有搞錯，斗領都不退，我只不過我都不知道何時再搞一次給你們參加， 是很不公道的， 喂大哥賺你賺盡，呢、這個仲要係半官方嘅企業，根本係貿發局係，根本就唔應該由貿發局去舉辦書展添。你問我一個所謂嘅唔係 industry 為主嘅書展，你唔好同我講話法蘭克福書展，人哋嗰啲係俾出版商同作者之間見面嘅，唔係消費者去掃貨嘅書展嚟嘅、如果你係一個純粹消費者掃貨嘅書展，呢、這個就應該交俾業界自己去做。 不應該由貿發局去做根本係。 其實你 漫畫展咪黃玉郎去搞咯。 係啊係啊。 以前佢都係貿發局搞，佢唔 like 咪自己掹出嚟搞。 哦，其實書展好多都係自己掹出嚟搞噶啦。 台灣書展影、台北書展影係啦，咪知文字隊去搞咯，咪由大出版社嗰啲人牽頭咯。係咪咧？香港而家唔係。所以就你真的冇得跟佢拗嘅，嗰啲出版社就已經慘啦，一年的盈利主要就是靠書展，係咪印一版兩千本，可能書展賣到六七百本，咁就封咗蝕本門。而家就連呢個機會都冇埋，然後仲要斗領都唔肯退，仲要呢啲咁嘅撲街藍絲出埋啲咁嘅書，係冒用人哋嘅名字其實係。我根本就唔相信潘麗瓊係唔知道施嘉文呢個人存在。 係，如果唔係， 大家都做過明報，點會唔知啫？係嘛？即係你一個做咗咁耐嘅人，喺傳媒裏邊呢一行係唔可能唔知嘅。所以我就話呢啲即係嗰種辯解咧，即係核突到不得了。好似你咁講，球迷又你，足協又你，足總又你，其實你班友贏曬，錢你代曬，係嘛？場你攞曬，你要邊個時間貿發局買你哋怕，俾最好嘅 time slot 佢哋去搞啲垃圾咁嘅講座，係嘛？已經代曬錢嘅啦，已經係，仲要走去攞人哋個名字。嚟去做自己嘅筆名，即係我話俾你聽，呢啲叫最後尾嗰句都係一樣，有報應其實。 係啊， 即係做到咁賤格其實。咁啊，翻嚟講翻呢個疫症嘅問題，大家都好關心嘅，其實我覺得。咁啊，今日咧不認就還需認啦，終於承認係呢、這個。 我覺得好罕有喎，其實 係。冇得賴嘅，因為 陳肇始啊嘛。 係啊， 唔係因為其實你陳肇始啦，佢點樣都要面對翻自己嘅業界嘅，坦白講係。 他可以不認的， 是啊， 他們誤解嘛，啊， 即是他可以好像潘麗瓊嘛， 許樹昌，袁國勇， 許樹昌最早講， 許樹昌最早講是那個的豁免檢疫出了很大的流動，而導致到 今天他沒得不認的原因是什麼呢？那個不是流行病學的調查，那個甚至是從病毒那個病株那個基因是跟哈薩克群組是一樣的，香港本地感染的，那你怎麼解釋呢？ 是啊， 係嘛？咁即係哈薩克機組人員將個病毒帶出嚟香港，然後傳染咗俾香港人咯。 另外有啲菲律賓嘅，咁就喺啲船員嗰度嚟。 即係我就係話呢個政府今次第三次爆發，今日又啱死一個港泰老人院。港泰老人院真係慘，我話俾你聽，即係絕對係人禍嚟嘅。絕對是人禍嚟嘅， 你一入侵呢啲護老院咧，你就係連鎖噶啦，好大鑊噶。 呢個同佢當日唔肯封關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嗰個原因。點解船員啊？好多人冇政府到而家都冇再交代，陳帆係冇清楚交代。 係 點解呢個豁免海員上船，而家變咗全世界疫區嚟嘅船員喺香港上船？ 陳帆有人寫信俾佢啊嘛， 而竟然冇人。是要求他們在船上做檢疫，是陰性陽性反應才可以落船，然後落船之後由政府專車送他們去飛機 回去自己的國家，是沒有的，是不是完全？我現在不是說要你封港口，而是如果你不封港口，是不是你要一定要有這些所有的後續的跟進措施去確保疫症不會在香港社區蔓延？是不是 你說你既然決定給我，當你取悅嗰啲船東協會，取悅董建華呢啲權貴集團。喂，大佬，你當香港人命係真係 condom 嚟嘅喎？真 唔係啊！佢當係佢自己攞嚟做政治 佢去 政 治人情做 呢啲本錢啊！ 我話俾你聽，最終埋單過百人死嘅，今次我話俾你聽啦，唔係第一階段嗰個情況。 然之後搞到咧，即係呢一個你搞到擾民都不得了，係嘛？兩人限聚令都搞得出，然之後 就更荒誕， 全天候地即係禁呢個堂食，咪你搞到今日咪好搞笑咯？咪有啲人係連紙皮都要租嘛？租紙皮出嚟咧，就係自己圍內喺地下，好似啲飛蓉印蓉啊咁樣樣佔領中環咁樣去食。 如果你琴日你睇完張建宗嘅記者會，我諗藍絲都爆炸。 係啊。 叫人咩啊？一係就上寫字樓食，冇寫字樓食去邊度食啊？ 去郊野公園啊嘛！ 去郊野公園食。 叫人哋掟好啲垃圾， 撲街。 佢自己就係垃圾啦，真係。 大佬撲街到咁，嗱，船員檢疫嗰度點解會係咁咧？其中而家揭露出嚟就係六月八號，船東協會寫信俾政府要求佢哋咁做。 佢寫信咧就俾阿林鄭，但係寫信俾林鄭嘅同時間咧，咁佢寫信埋俾阿陳帆同埋呢一個海事處處長。 嗯、啊，即係驚死你啊！林鄭啦，喂，你自己一條友係嘛？即係你攞你收完啲信啦，之後就禮手掉咗佢。佢仲要 make sure 你一定要辦得到事啊嘛，係嘛？喂，我懷疑啊，係嘛？因為而家呢個船東協會後面嘅贊助人就係阿老董啊嘛，係嘛？即係借老董嚟撐腰，然之後咧就叫你就係要去優惠佢哋咁樣做啊，唔使呢個頁面檢疫係嘛？咁所以而家咪就係話呢一個協會入邊有人爆料咯，咪揾呢一個一仔嚟去爆料咯，爆大鑊咯。 嗱，我話俾你聽，呢個好簡單。 啊， 你今次呢壇嘢嘅話咧，即係仲會追查落去嘅。係。呢33類人嘅名單。 啊。 而家就係話呢33種嘅豁免名單， 總共20萬人㗎。 呢20萬人究竟係點嚟？你諗下係咪？ 嗯。 究竟係點嚟？個原因就係咩咧？就係話你船員，我問過我認識呢個航運嘅朋友，佢話俾我聽，全中國嘅國際港口，除咗自己中國國籍嘅船員可以落船，其他係唔得嘅。中國刪曬喎，原來。 嗯。 好啦，即係其他港口唔得，咁佢要揾地方落船翻國家。 呢個就係人氣我取啦。 係啦，嗱呢個就係每一個船員嘅合約，就係喺個即係佢上船嗰陣時簽個合約，大約係6個月到10個月。其實一個船上邊10個月的而且確係好慘。係。但係中共撲街到咩咧？就係我淨係俾我自己嗰啲人嘅啫。就算你嗰個船係菲律賓嘅，你唔可以落；你係南韓嘅唔可以落；巴基斯坦更加唔可以落，哈薩克乜都唔准落。好啦，結果就嚟香港落船。然後翻國，香港就變成係唯一，除咗香港就應該係新加坡。 嗯， 台灣會點處理咧？台灣就係俾自己台灣籍嘅船員落船嘅啫。 嗯， 亦都係一樣。咁第一步，你話而家係非常時期，香港係咪應該淨係俾翻香港嘅船員落嚟？喂，呢個唔係歧視其他國家嘅人，而係其他港口都係咁嗰陣時。如果你話我要大愛。所有船員可以嚟香港落得，你要安排一隊人上去衛生署，上去每一艘貨船裏面，然後有一個好嚴格嘅檢疫政策。 政府做足咯，而家咪要唔係？但係你做唔足啊嘛？ 你 放佢入社區啊嘛？ 佢唔係做唔足，佢唔做。 係啊，唔做添啊，直情係。 係成個船員落船檢疫係冇染雞籠，如果唔係的士司機點會中啫？ 係啊， 係咪成個係冇染雞籠嘅政策啊？其實係。咁所以我就話呢個後面當然就係除咗船東協會嘅 lobby， 亦都係有中共嗰個嘅要求啦。係，係咪你死你賤啊嘛？四個字講完㗎啦，真係。佢自己又封曬喎。 而家佢就喺度扮闊佬啦，就話即係呢一個琴日呢一個咩啊？港澳辦就喺度話啦，而家大陸嗰邊咧，即係而家中央咧已經準備好支援香港噶啦。前日咧呢個中聯辦咧，甚至乎話係咪香港有一啲即係一啲別有用心嘅人啦， 抵毀中國醫護， 係啦，抵毀中國醫護。 我哋方艙醫院已經準備好， 又話唔識英文啊，乜乜物物啦。嗰個其實就講蔡堅，因為上個禮拜四咧，阿蔡堅咧就講得好串嘅，即係呢個香港醫學會主席啊，佢就話啊嘛，你啲人你唔識英文啊，同埋喂好多啊。好多咧，即係嗰啲叫做係嗰啲你嗰啲藥名你又唔識係嘛？你點樣協調先得㗎？其實係係嘛？ 你嘥氣啦！我話俾你聽，佢而家咩咧？佢就基本上咧就係當咗你咧，香港就已經係疫浮啦。 係 當咗你疫浮之後咧，佢就會準備咧喺方艙醫院之後就派佢哋管理嗰啲方艙醫院嘅醫護落嚟嘅。其實 即係一。咪又一港兩制咯嚇， 咁好啦。然後點解你會變成疫浮？呢個同沙士係一模一樣噶。 嗯， 沙士就係咩啊？冇染雞籠嗰個姓劉嗰個教授走嚟香港播毒，係 死 Q 咗啦。 好啦，跟住佢死埋，跟住香港299個人陪佢死啦。然後跟住播完毒之後，跟住佢咪落嚟話送物資俾你去拯救你香港。跟住你而家喺百度 search 啊，香港沙士因為大陸支持啊嘛，因為支援啊嘛。其實同樣嗰條橋嚟啫嘛， 神又係你，鬼又係你啊嘛， 係嘛？你都係人都知道㗎，咁樣冇染雞籠嘅港口檢疫政策，必然就會全世界都爆緊嗰陣時候，嗰啲船員就會帶病菌入，帶呢個病毒入嚟，係嘛？而家已經證實咗㗎啦。上個禮拜仲喺度冷笑，你記唔記得我哋鬧 Q 佢嗰陣時候？呢個林鄭就喺度哼咩咩咯咁樣。你話呢啲係咪即係唔死都冇用啊？真係我覺得，第一鑊送終已經搞到香港雞毛麻血，第二鑊唔肯封關。係咪已經係犧牲咗？跟住講就話會吸取教訓。你而家你諗下， 這個人即係證明佢由2019年嘅六月到而家，係完全冇有任何絲毫悔改之心， 變本加厲添啊！ 甚至係視香港人為仇人， 係啊， 變本加厲。你啲專家話我隔離檢疫政策有問題，我偏唔認， 係、 嗯。然後有咩問題啊？係你哋講得太過理想，佢嘅講法係咁啊嘛， 係啊， 係嘛？根本上就唔照顧現實，離曬地。我想問今日有冇記者走去將陳肇始呢番説話同林鄭問佢林鄭咧？係咪？跟住佢咪哈哈冷笑咁咪行去咯。所以我話，如果再由呢啲人去掌握權力，唔好講我而家唔係同你講緊藍定黃啊。老人院群組病發死嘅全部都係藍絲嚟嘅，我話俾你聽。 係啊，係啊， 係咪？而家唔係同你講藍定黃，佢而家累 Q 死，唯有就押後個選舉咯。 對於建制派嚟講，就視佢哋係票倉。你有冇當佢哋人命啊？ 是啊， 是吗？ 你要他支持的时候继续加会就叫他去顶。 是啊， 你现在大佬他坦白说就算押后选举都好、疫症这样爆下去，民建联不见多少票。 我想这些 死这么多人 牵涉到人命啦，还有很多人、真的有钱的蓝丝本身即是你天然蓝丝、是因为自己上了岸或者觉得自己是被人家 well off, 才会做一个即是蓝丝的嘛，是不是、即是对所有社会的哇你 有所有人抗争都阻住我发达，即是好像收成波那些样 收成期、 是不是？但问题就是说现在最后没发觉就是说喂不是的，阻住我发达那些不是抗争者。你现在你看到你就好清楚啦，喂！你而家淨係喺啊呢個行政會議入邊嘅張宇仁為飲食界做咗幾多嘢啊？ 誒，結果而家將飲食界攬炒咯， 咪就係攬炒啊嘛！ 係啊，就係、因為林鄭月娥呢個抗疫政策嘅失誤係攬炒啊，呢個人禍嚟噶，絕對係。 而家搞到咁大禍啊！有冇人講過出嚟講過賠償嘅嘢啊？有冇講過賠償嘅問題啊？ 佢就係點解要二人禁足，唔肯真係禁足二人限聚咧？他就是想回避賠償的問題，所以我說這個政府是賤格到不得了。 同 你看美心給幾億元、是不是這些這樣的富林這些全部大集團傍水、幾千萬，為什麼他現在能願作一個荒誕不經的二人禁罪令、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小孩出街吃飯是不行的、出街行街都不行，實際上就是變相禁足令，我覺得。但是為什麼他不用禁足令？因為例如你加拿大好美國好，他要所有食肆停呢，他要賠償、政府要賠償， 是 他現在就由你去承受， 吊住你條命， 他由你去承受， 吊住你條命，你自己。 如果你還選張宇仁這些仆街，你就自己抵死的了，其實真的你整個飲食界是抵死的、他現在就是什麼呢？他逃避了政府賠償的責任，我沒有叫你不開業，是吧？我只不過就是說你只可以做外賣、 你做不 行，然後他另一手就是說兩個人以上出街就違反這個禁限罪令。我未諗下啦，你做外賣，坦白講，你做得幾多？ 唔係，其實坦白講， 你嗰啲工人仲使唔使留面翻工啊？ 嗱，即係咁講，即係我覺得啦，你要啲人咧逼人哋喺街嗰度食啊，坐喺公園嗰度食啦，其實分分鐘仲陰功過啦，或者仲嚴重過，個情況仲惡劣過你係喺嗰個店入邊堂食。 你咪啱啱有個朋友傳咗一張俾我，我睇下監製一陣間整出嚟俾人大家睇下。呢張通告，呢張通告。就是叫大家嗱，有曬嗰個嘅管理公司嘅名嘅、，GEC Engineering 金碧電器，7月29日起由中午1点至2点，洗手間改為食飯地方，請於12点前大便，撲你個街！你話呢個張建忠係咪應該拉去打靶？我話，係嘛？大佬呢間咁嘅公司係咪嗰個負責人係咪攞去打靶？你話？即係你要人哋外賣，你要知道而家仍然要翻工嘅根本。第一，如果你真係要面對呢個咁嚴重嘅疫症爆發，矯枉必須過正，一個禮拜停擺，兩個禮拜停擺，冇得避。加州如是，溫哥華如是，有咩問題啊？ 如果你停擺， 停擺嘅話，佢就要賠償。第一，第二就係企業唔可以再強迫員工翻工。佢呢兩樣嘢佢都唔做。佢呢兩樣嘢都唔做，點解啊？強烈勸喻私人企業work from home、我想問清潔工如何、保安如何、商場物業管理如何、 是啊，這些怎樣 work from home、 是怎可以 work from home、你可以停了公共服務，郵差可以兩天不派信、但是這些人呢、是結果就出現什麼呢？ 手停口停， 就是要在廁所吃飯、結果就是在廁所吃飯、你叫那些張建宗吃屎，真的我告訴你 叫人去郊野公園吃飯。香港有幾多少員工是有三個鐘頭的吃飯時間啊？我想話 你去郊野公園喎，大佬啊！ 大佬，四十五分鐘都已經係問啦，已經係，仲要走去排隊買外賣啊！而家係唔係喺個寫字樓隔離就有食肆開門，同埋有食肆係買外賣嘅？ 係唔係個個都有㗎？ 第一，你唔肯全香港停工，點解？因為中共就話要經濟恢復，復擺，所以咧。任何同呢個政策抵觸嘅，佢都唔敢做。我覺得。第二，點解唔肯用禁足令？係嘛？實際上你問我，而家你咁樣嘅做法，你不如用禁足令，然後提出一個賠償方案俾所有嘅商户。 係啦，你有限蝕啫，你蝕盡就係咁多啦。 你蝕盡就係咁多。佢而家係斗領，佢都唔想俾。 計到盡。 送個底褲盒俾你。 阿林鄭 就益咗嗰個低格嘅。 嗰種盡嘅風格，林鄭特 一定係佢覺得。益咗你啊！ 系啊， 佢覺得益咗你啊！佢都唔係話黃絲店、藍絲店嘅問題，佢覺得你啲刁民嚟嘅， 係啊， 係咪？我已經俾咗你啦，口罩俾咗你啦，錢又俾咗你哋啦，你仲想點喎？咁樣，你聽佢啲語氣就係咁嘅。 唔係，同埋佢就係，如果你話咧，佢呢啲咁嘅人咧，阿林鄭呢一類人咧，你同啲大陸樓行得多嘅話咧，你同啲大陸官吏即係交流得多嘅啦，其實佢哋就自然會咁講。喂，其實你香港。你好似太闊佬喎，你太慷慨喎，你香港人派一萬蚊啊！我哋啊，而家我哋要集資啊，我哋要即係要推國債啊，我都要佢哋買啦，係咪？我追佢税，而家都要賠啦，追翻佢兩年嘅税，係乜？嗱，佢如果貨比貨之下，佢自然心裏面真係咁諗嘅喎。喂，你睇下大佬，你睇下我而家對你幾好。其實如果你同啲大陸人交往得多啦，佢哋成日啦都有一種咁心態就話，切。點解你即係香港可以對你哋咁好啫？係嘛？你睇我哋， 但係佢哋對佢哋嘅標準已經 佢哋對佢哋嗰種折墮咧，佢哋嗰種咁嘅刻薄咧，係理所當然嘅喎。 因為個原因咩咧？就係佢喺呢年裏邊咧，佢對香港人已經有個仇恨喺度，等於中共仇恨自己國民一樣。佢哋知道就係呢班人，如果我哋唔去撳實佢哋咧，佢哋一定反我哋。大陸點解佢唔知咩？佢深知嘅。點解嗰啲群眾事件借住嗰啲咁嘅化工廠興建、焚化爐興建，會咁鬼暴力咧？又燒警崗，又燒警車，又衝擊原政府咧？係因為佢哋嗰個仇恨已經一路喺度嘅， 係 一路撳喺度。而家香港係同大陸變咗一樣，就係個唔係市民對政府仇恨咁簡單，係政府對市民嘅仇恨啊！呢個最恐怖啊！如果你話喺民主國家係冇可能出現嘅，如果咁嘅話，個政府倒咗台嘅啦，已經係。但香港是什么呢？背后有中共撑腰，一个这样仇恨香港人的政权在这里。每一个政策你问他决策的时候，他永远都是想慢几步，你到现在还是擠牙膏式的抗议。 是啊， 已经是由今年的二月开始到现在，你说二月那阵你没有经验。大佬，大规模检测这件事，澳门一日做16000个，南韩一日做30000个，日本一日做20000个。大陸一日都做好多，我冇睇唔到個統計數字。香港一日六月平均得3600个檢測，而家話增加到八月都係咩啊？ 一萬啫， 冇啊，8000个。 8000个 係澳門嘅一半，澳門檢測嘅一半。呢兩個月嚟，四月、五月、六月係疫情最低嘅時間。呢三個月裏邊， 咪就係搞緊國安法， 搞國安法 係啊，密羅緊鼓就係做呢樣嘢啦。 你話係？有人話董建華感染肺炎，假新聞嚟㗎係嘛？ 我希望係啦。 我希望係真新聞嚟。 我真係希望 是。我而家真係冇辦法，除咗詛咒呢班人，同埋見到佢哋感染幸災樂禍之外，係冇辦法平息香港人嘅憤怒嘅。其實係咪？即係你睇完琴日張建中嘅記者會，如果你覺得係冇嘢嘅，即係恭喜你，你可以完全融入大灣區。如果一個正常嘅香港人喺面對今日咁嘅狀況係唔憤怒嘅，你真係完全融入大灣區。搬回去生活都得了，其實我們先休息一陣。